欢迎来。 陈洁仪演唱的《从前的我》，对于前任这个问题哦，男人觉得最好别提吧，可是女人很喜欢主动的去提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现任说前任的坏话，可是没有人喜欢现任说前任的好话。接下来要听的是陈小春《下半辈子》。 才知道，望着脚到不了的地方，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。嘿，不再冒险犯难了，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，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？要拼到你几回合，能不能够不够我不知道。想一想下半辈子将过眼罩，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。再年轻一次多好，要爱到你几个人提听开开是个问候，只能当下半辈子几乎是笑。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要是不说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。 这首歌来自陈小春，《下半辈子》。没有人准确知道这辈子能够在一起多久，下辈子是否还会遇见，所以才应该努力地记住所有人对自己的感情，友情也好，爱情也罢。感恩不是一种炫耀，而是提醒自己需要回馈的初心。继续要听的是甄秀珍，《今夜留一点爱给我》。 一个人走，所以今夜